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囉， 哎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都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 㗎，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哎嗰隻點睇呀，哦嗰隻呢個主營業務呢佢係做啲乜乜乜乜嘅，啊舊年個盈利呢就即係經濟通撳到出嚟嗰啲人即係我使鬼你講咩，咁我成日都個節目講喎，咁我係三個 竟然用輕微調整，可能睇得鄧先生講先， 因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呢抽完之後呢有一升你都要沽的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住千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唔該曬啦，咁啊，你哋 有好再見。 一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耀堅做咧， 唉， 冇辦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都想停咗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嚟？ 係咪未夠喉？沈陣營沈大師，羅尚配耀堅，財經 talk show 全到盡，11月2日晚上8點。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好啦，翻嚟今日讲故仔啊，咁啊，首先唔好意思啊，今个礼拜迟咗几日，因为实在事务繁忙啊。啊、又要搞 show 嗰啲嘢，又要呢样嗰样几啊百样嘢，咁所以而家录音嘅时间咧就系、是、星期六嘅下昼2:04，咁啊即系成个礼拜个市就过咗噶啦， 系啦， 礼拜六嚟嘅，咁啊首先要交代几样嘢先啦，第一样嘢就系即系好多人就 PM 问我喺 Facebook 里边问我，喂点解你个节目讲个市咁迟先至听到噶，咁啊因为你冇俾钱啊。 哦、 啊，即係可能有啲人唔知道，即係 Regasin 個運作啦，咁我約略咁講下啦。咁啊 ，Regasin 其實係一個收費網台嚟嘅，咁啊，所以如果你想聽即係即時嘅，或我依度冇 live 㗎嘛，呢個節目，呢個節目冇 live 嘅，即係如果你想即係如果我哋2:08而家錄完之後咧，咁應該今晚會上到啦， 係啦， 今晚上到。如果你想即日嘅話咧，即係 update 翻個市嘅話咧，咁你就要俾錢嘅。咁就300多蚊一年嘅，咁你俾唔俾啊？適隨轉變啊！即係你俾咗錢咧，就唔關我事啊，一毫子都冇收過噶嚇。咁就如果你話你唔俾錢嘅，你要做 free y 打嘅，咁你就遲係咪一個禮拜啊？係一個禮拜。咁你一個禮拜又聽翻咁個市啊，梗係唔 update 啦，係咪？咁所以就開頭個節目個 set up 就係話，誒唔好講咁多市啦，淨係講股仔。咁而家。即係因應住又有好多人嘅要求，即係俾咗錢嗰啲要求，誒、哎，不如你講個市啦。咁有啲冇俾錢嘅，你唔好講個市啦。咁我點咧？係咪嚇？咁、所以我都會盡量就講下個市，亦都講下古仔咁樣。OK， 咁今日亦都唔例外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想好簡單地，如果你想聽個比較即時啲嘅，咁你就俾錢入會啦。Regasin@regasin.com.hk 啊，咁啊331年啊。330蚊一年嘅啫，咁啊迟啲会唔会加价唔知，咁啊因为即系迟啲 Regasin 会唔会执笠我都唔知噶嘛，系咪先？ 系。 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嗰个 talk show 嗰个情况啦，咁啊已经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噶啦，亦都我龙大师基本上个个礼拜都要开一次会倾，即系制作啊 click clack 嗰啲咁嘅嘢噶啦。 系啦。 吓、咁就而家去飞嘅情况，我觉得都尚算满意啦。 嗱，琴晚都喺大师嘅节目都讲过，星期五晚嘅时间，咁啊前天打到嚟。我哋开，我哋开头预算嘅系买18飞啦，咁啊超过一半啦 ，OK。咁啊大师70%都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就飞嘅嚟紧就会紧住啲噶啦 ，OK。亦都应承咗各位之前。send 个 email 嚟报咗名嘅人士，下个礼拜咧，我哋会逐个打电话翻去嘅，包括系未俾钱嘅，又或者系俾咗钱 我 confirm 咗你，但係我未問你哋攞個地址寄返返嚟，攞個地址寄信嘅 ,ok。咁所以我哋下個禮拜就會打返電話去俾各位啦，咁然之後就跟住就會去 confirm 返你哋所有嘅資料啦。咁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如果即係呢段期間咁各位真係要快啲去 email 返過嚟啦，因為嚟緊呢個禮拜六啦，下個禮應該差唔多下個禮拜六到啦，我哋啲公開嘅宣傳就會開始出㗎啦，包括可能 poster 啊、leaflet 啦，咁啊喺唔同嘅地方會見到，咁所以就跟住就唔知發生咩事噶啦，即係可能一張都冇 ，OK， 可能繼續有位，又或者可能係我三個鐘頭內爆曬，我哋都估計唔到嘅。 係啦，咁啊其實都可以透露出嚟嘅，即係我哋會喺啲皇家大師會喺啲雜誌裏邊，即係落啲廣告、落啲訪問咁樣啦。亦都會喺即其實我覺得都唔怕講嘅呢個時候，喺759裏面有 poster 嘅，即唔係759裏面，係759個門個 shop 個門面嗰度，嗰啲玻璃窗嗰度會貼我哋嘅 poster 出嚟，咁啊所以即係唔知個反應會係點樣，即可能喺街睇到啲人啊冇人買飛亦都得，但係我哋基本上都係預留緊百零飛俾出邊嘅啫，即唔係預留啊，係根本得翻，係啦嚇，因為嗰陣時都係諗住一半一半啦，即係 Facebook 嗰啲，即係或者大師同我啲網友咁啊去一半。咁啊，街去一半咁樣，咁而家即係網友方面，即係多謝你哋都反應都幾熱烈嚇。咁所以街嗰度就冇乜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哋出埋街，應該係再下個禮拜出街，出埋街咧，咁應該啲飛就去曬咧。咁就所以即係大家要快嘅咧，就快啦。 仲有講翻啦，過埋下個禮拜之後咧，咁就我哋開始會寄飛俾各位㗎啦。咁我哋會喺寄飛嗰日，假設係例如22號寄飛啦，咁嗰一扎嘅人士咧，我哋會通知你。send 翻 email 就係話我哋22號寄咗飛出去嘅，咁阿灣你當係兩三日啦，你哋會收到嘅。第二樣嘢要答翻嘅就係有好多網友寄咗 check 過嚟，係一路打回頭啦。咁其實你問我都一路都唔知道原因嘅，因為有啲我收到，有啲我收唔到。OK， 咁可能其中一個原因提一提啦，就係咁啱轉郵費嘅關係啦，過四加咗三毫子過七啦。咁因為琴日有位網友就 post 咗喺你個 Facebook group 度啦。 你寄飛你都度出稱一稱張飛睇下係咪過七啊？ 我 即係講緊一兩張紙嘅啫，個重量。 哦，三蚊咯，三蚊出咪得咯。 咁你唔好寄少郵費打回頭啊。 哦，咪三蚊出咪得咯。 即係我明白嘅，因為就嗰個交收嘅過程始終都係即係我第一次做啦，第二次我哋即係經費有限啦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可能有啲網友可能哎呀死啦，點解收唔收到㗎？知唔知㗎？我收唔收到飛㗎？咁樣放心啦，即係就算你到最後收唔到飛，我哋都會有安排你哋可以入到場。 放心啦，係啊，唔需要。 就算入到場都冇乜特別嘢㗎啦，放心啦。 係咯，唔需要緊張嘅。好，咁啊，講完呢度就講翻個市啦噃。 系啦，讲个市啦，咁啊，即唔讲个市之前，即系大家都想知道，即系有一只股今日吓好咩啦，即系今个礼拜吓就系10月10號之后突然之间爆升嘅呢个过海巴啦。咁、如果你即系大家有睇到 Facebook， 我系拎咗张10月10號台湾嗰边国庆嘅一个牌匾出嚟嘅，即系庆祝咩102。咪攜手同心咁樣咁上下嘢啦，咁完全純粹巧合啊嘛！ 我冇記錯點解102嘅原因啦，好似係民國建國102周年， 係啦，係啦，咁啊純粹巧合啊！我真係唔知道，竟然喺真係喺10月10號嗰日會爆升。咁啊嗱，即係我都講，我好坦白咁講，我9.3同9.4嗰兩浸走曬㗎啦，即係我自己一股不留，係真係一股不留嘅。咁我冇呃你哋嘅，咁就即係點解我會一股不留咧？我咪係咪唔睇好咧？我唔睇好，只係我信守翻自己嘅承諾。咁我9蚊樓上會 take profit 先啫。咁所以見到佢對來勢洶洶咁樣，星期四嗰日都仲係8.99收，跟住就9.5落翻去9.21收，咁所以我就9.3、9.4走咗嘅。咁你話過海巴有啲人個策略應該點樣咧？咁我見到 Facebook 有啲人都講得啱嘅，即係你收翻個成本先咯，你沽啲貨，收翻成本先啦。因為我唔知你幾錢買，即係有啲3.幾買，有啲4.幾、7.幾都有。咁你收翻成本先，咁就剩翻嗰啲你想再搏個價再升嘅話咧，咁你咪揸住嗰啲啦，嗰啲就自由行噶啦。嗰啲你一股幾多錢你就賺幾多錢㗎啦。咁有啲就可能會即係好似我咁樣，我就會 等跌或者係等個破位先算啦。 嗯。 啊，你話等跌會跌到幾多啊？好難講嘅呢啲股。 嗯。 抽水未濃噶。 嗯。純粹個人立場啦，我未走嘅，我四個頭都四個零都入啦，咁未 成倍咯。 未走嘅，睇我抌多下，睇下佢有冇多後後啦，睇下會唔會睇 九。好有機會嘅，你呢個短線 九 個多下， 九個八九個升 住啦，我覺得都好有機會。 係啦。 咁即係而家嗱，個安天命啊，自己執生我咁講啊，咁啊因為個估計而家去到呢啲位咧，就比較難估計噶啦。 嗯。 啊，所有嘢都冇變嘅，所有嘢都冇變。咁誒夾上去，即係 just for 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佢要抽水，佢唔係想抽你水，而係佢要擴大嗰個股數。擴大股數，跟住個價升翻上去，先至可以更加快去爆翻自己個市值上去嘅。 嗯， 我都話即係何家裏邊咧，你冇一隻股個市值係咁低嘅。 嗯， 啊，咁佢而家都係講緊60亿咁上下话嘅市值啫嘛，吓咁即系话理论上，如果佢要夹上去200亿市值一间公司嘅话咧，佢个估计可以升到三倍嘅， 嗯， 啊升到三倍咁上下啦吓， 嗯， 啊咁但系系咪等到呢一日咧？咁咪息随转变啊，自己执生。 第二样嘢亦都要咁讲啦，嗰、那个市值上头先要专咁讲啦，可以系发行多一倍嘅股数而升倍换上去噶。 系，你可以 系啦，要咁样，即系 佢个价可以喺九蚊，一路喺九蚊，唔喐喺九蚊。 而发行股数， 而发行股数增加咗，佢企住个股价喺九蚊咧，佢个市值都可以咁大噶。大家留意呢点啊，即系如果佢话原有嘅股数唔喐，佢个市值要扩大嘅话咧，唯一个价就升上去嘅啫。 嗯， 啊，咁啊嗱。过一班后面的股价我已经讲晒了，我之前对上一次再讲过一班，我已经讲晒不会有新的股价住 了。嗯。 啊，日本我都讲埋出来了之前。 嗯。 啊，你那段时候很多人都不信，那现在即是基本上你不信都不得了。日本的啊俄罗斯啊那些已经讲晒出来了。啊，那就出个现在那个股价背后或者管理层背后呢，其实那个 implementation 的就是怎样履行返市場或者佢之前或者我之前講過嘅嘢，即係做俄羅斯嗰邊啊，睇下有冇機會涉入去搞入保場啊 ，play club 咁嘅嘢啊，嚇咁啊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嘅啫，嚇、 嗯、 咁、啊、所以你話你等與呢個位你採取咩策略？ 係 嚇、啊，如果跌落去，我會睇住佢睇下點跌，冇、 嗯、 位俾你噶啦，即係你話會唔會跌落九蚊啊？會唔會跌落8.6啊？會唔會跌翻落7蚊啊？咁樣唔知啊，一步一步睇啦。調翻轉頭，你話會唔會上10蚊啊？會唔會上12啊？一下爆上去停唔到啊？唔知到時先算啦。 嗱、嗯，但提翻啦，即係頭先講我自己為例啦，我會 set 喺阿灣8.8度啦。如果穿8.8就走曬，走半先啦。我都係咁諗啦，因為。 啊 見過幾次都係，即係近呢兩個月嘅情況，7.2、7.3就頂住咗喺度。咁啊，如果你8.8向下望，就成過六人錢嘅。OK， 咁假設地，如果大家真係想等落翻去嘅時候嘅話，唔好理穿咗8.8先再算啦，即係穿翻落去先啦。咁上邊嘅係都係9.8、9.9嗰啲位嘅，10蚊應該冇咁快住啊，亦都唔知，但係純粹。讲即系炒开咁多只个股嚟讲，嗰啲十蚊位就好鬼难搞嘅。 系啊，即系十蚊位系一个心理上好大嘅阻力嚟噶。 嗯。 咁同埋我见到网友亦都好有心机咁样将佢个股价同即系当日嘅新濠国际200去比较啦。 嗯。 咁我会咁讲，你唔好立比较住，因为咁样比较嘅话咧，因为第一，即系虽然即系两间公司都系同一个人打食嘅。 嗯。 啊，咁啊，但系两间公司背后嗰个嘅 background 系唔。完全唔同噶，新濠國際嗰陣時佢擺出嚟，佢係要面對住好多已經固有嘅澳門嘅競爭，嚇、 嗯 啊、包括佢老豆啦，嚇、啊、包括金沙啊、銀河啊、Black Black 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個股價上落係會比較大，因為你喺一個競爭嘅市場裏邊。话炒紧个股价，咁但系即系个海巴就唔同，佢系一个冇乜竞争嘅市场，因为佢而家大家都知道佢而家就喺俄罗斯嗰边，下年9月就应该会开噶啦，系一个冇乜嘅竞，暂时未有嘅竞争市场里边咧，佢单拖系玩紧嘅，今届嗰啲你唔使理佢噶啦，啊咁啊单拖玩紧，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嗰阵时新濠国际就系、是、你喺一个咁竞争嘅市场里边，你撑唔撑到支旗？ 嗯， 俄罗斯个情况就系话。你定晒支旗，但系嗰支旗可唔可以引到变成一个产业嘅啫？嗱、 嗯， 呢个就系嗰两个嘅 difference， 嗰个股价嘅差距嚟嘅。啊，咁所以就唔系话因为新濠国际嗰阵时系炒高冧晒， 再爆到而家嘅。咁而家好多人都會覺得就係話102會唔會係當日嘅2000嘅第一 round 炒高，第二 round 就冧翻曬，第三再炒過。我唔知道會唔會咁樣做。照個勢嚟睇咧，係應該唔會咁樣做嘅啦。咁但係你話唔係冧曬，會唔會冧啲一幾毫咧？咁我就真係唔知啦。係，因為估計好難講嘅，因為就呢下炒到上嚟咧，我相信係已經係有一啲 strategic partner 入咗場噶啦。跟住就好有機會會抽一抽水啦。抽一抽水，即係我會等佢抽水咯。即係唔知係咩價抽啦。一抽水諗咗落嚟嘅時候，就有翻轉頭啦。我會等，即係我都咁講，呢只嘢嘅目標價其實係15蚊。但系你系咪坐货抵到15蚊眯埋只眼咧？色彩转变啊！ 系啦， 系啦，吓咁啊，所以就102就咁上下噶啦，即系而家即系大家都赚到钱，好开心噶啦。咁赚到钱嗰啲系买啦，280蚊啫，旧有突有余啦，280蚊你赚唔少啦。有啲友啊赚到开行咧，赚得多过我添啊，点有啲友离晒铺嘅啫，即系离晒铺。好啊，咁啊讲一个市啦， 恒指。琴日收23218，咁啊升200几点，因为主要都系咩啦，个美股啦，跟住个 A 股又升埋上去啦，咁啊就 系啦，咁啊好开心啦， 好开心啦，咁啊呢个礼拜，大师琴晚都有讲过啦，其实成个礼拜就有少少惊风散嘅，即系如果对于啲跟得好贴嘅市嘅人嚟讲，插过落去先穿个23000楼下，跟住一嘢就呕翻晒上嚟咁样， 系啦， 咁啊主要都系因为美国嗰边啦，即系玩紧个债务上限嘅关系啦，又玩一段期间啦，而家仲衰，咁啊其实话六个礼，唔知你知唔知六个礼拜后又拖。再傾過， 奧巴馬唔肯嘛， 係啦， 奧巴馬我坐你都坐六個禮拜，你都黐孖筋， 係啦， 我係奧巴馬都唔肯啦，係嘛？我俾你個黨玩啊，我話撳住，不如你做總統啦，唔好我唔做啦咁樣，我喺後邊攣住個春袋嗰個啦，你而家六個禮拜同我傾啊，咁我咪俾你煩死，係咪？咁就債務上限一般都相信。最後都會解決到，但係解決嘅方法咧，圓滿嘅方法咧，應該唔會一個圓滿嘅方法。 永遠都冇圓滿嘅嘢。 啱，永遠都冇圓滿嘅方法。 最好嘅債務上限就係可以縮減到個債務上限，但係冇可能嘅，對於美國短期內嚟講。係 啦，咁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咁啊，但係即係市場都知道呢個問題，都唔係話奧巴馬一個人可以，即係個國會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咁啊，所以只要唔係爛尾嘅話，應該對美股。OK 嘅，美股啊好驚啊，美股就散啊，熄燈啊，政府冧啊，冇糧出啊，嗰啲圖書館唔開啊，道指咪15200几点。 但我陰謀論地去諗一諗，首先即係撇除一個港股，講下個美股先，因為仲有一個月嘅時間嚟緊，即係感恩節啦，十一月尾到感恩節啦 ，OK， 正常地係有機會行翻一下落去 ，OK。在於個美國政府嚟講，係唔應該俾個美股散嘅。個原因係咩咧？假設如果真係散咗嘅話咧，咁會好影響到啲美國人嘅消費嘅心情，導致到感恩節嗰一下咧，就真係可能會出事嘅。 美股唔會散，亦都唔會升嗰只啦。我諗， 但係點都要牛翻喺高位度咯。 我諗要去到下年一月。即係叫做耶倫正式坐咗喺度，或者係對嗰個嘅聯儲局有影響力嘅時候，美股先至會有個比較正式啲嘅方向。咁而家美國第二個討論嘅範圍就係耶倫啦。究竟耶倫係一個咩人啦？佢被譽為夾派嘅掌門人，但係佢係咪真係咁夾咧？同埋第二樣嘢，就算係夾派，係咪真係？唔識收嘅咧，係咁要放咧，咁我唔知啦嚇，因為我又唔係夾派，又唔係鷹派，我中間抽水嘅啫， 花生油， 花生派啫。啊，咁你話夾派係咪即係話？因為而家估到咧，就係佢嗰個嘅加息周期咧，要推到2016年或者2017年先開始。嗰陣時阿伯林克就講係2014年嘅嘛，即係嗰個低息環境2014年就會完結㗎啦，即係完結咗低息環境唔代表會加息啦，都呢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咁但係而家估到耶倫係一個咁夾派嘅人咧，可能去到2016年嘅低息環境先至會完嘅，因為就。如果你花啲心機、花啲時間去睇而家美國講緊耶倫呢個人咧，哇！直頭嗰個光環咧就頭頂笠到落腳趾咁滯， 好高， 好高嘅光環，即係包括就揾曬佢嗰啲 中學同學啊、大學同學啊嚟訪嚟問嘅，咁你諗下啲大學同學都三四十年前噶咯， 聖人一樣嚟緊嚟。 係啊，即係講到佢即係哇，即係好謹慎啊個人啊，博學多才啊，知書識禮啊，魔鬼身材啊，咩都齊啦。 係啊， 咁啊總之就講到就嗰個光環好高嘅，係最理想嘅人選嚟嘅，因為佢係夾派。咁就但係咪事實係咪咁樣咧？唔知，我諗去到下年一月先至結束。咁所以呢一 round 我諗美股啊升唔上，亦都跌，唔係好跌得落嗰只。咁所以睇到而家十月中啦，嚟緊就嚟緊打後一個月咧，就要睇 A 股噶啦。即係我諗市場都係會睇住個 A 股同埋國內個三中全會嗰啲嘢。三中全會我喺呢個節目裏邊講好多次啦，咁我而家即係唔重複啦。咁但係越嚟越褪出嚟嘅消息咧，都係比較點講咧？而家習近平同李克強好似將嗰個經濟主導權完全放喺手噶啦，尤其是阿習近平喺 APEC 嗰度，即係喺亞細安 APEC 開會嘅時講，就係一句好精告式嘅講話啦。個經濟一切盡在掌握中啦。好有型咁樣，即係雖然佢個樣啊，即係一啲型都冇，成隻 Hello Kitty 咁樣啫，但係佢就講好有型，即係經濟一切盡在掌握中。咁得啦，何謂盡在掌握中咧？咁佢又冇 elaborate 落去嘅。即係總之個經濟我知㗎啦，你哋唔使問我啦。咁啊配合翻李克強就話，個底線唔會再低㗎啦，守得住㗎啦，啲嘢我哋知道發生咩事㗎啦。咁就假設佢經濟盡在掌握中嘅話，即係話三中全會裏面咧，正如我之前咁估啦，成個三中全會咧都會係以經濟議題為主幹啦。咁大家就會好開心啦，好多嘢炒啦。咁確實而家 A 股國內都好多嘢炒。咁自貿區又開咗啦，自貿區又炒一陣啦。天津未開又炒一陣啦。廈門未開又炒一陣啦。咁啊炒緊幾陣。咁太陽能發電又炒咗一陣啦。估計風力同埋液岩氣又會炒一陣啦。電動車又會炒一陣啦。總之忽都有一陣你炒啦。 姚尊好似聽你即係私底下講過啦，啲車好似 OK 喎，車就唔係揸嗰啲喎，唔係我哋揸得嗰啲喎。 火車 係啊， 火車 OK 㗎，你嗰只經濟盡在掌握中啊嘛。咁你阿習近平咧，我唔知佢真係有掌握幾多。但係習近平我覺得講經濟數據有點兒賴嘢 嘅。咁冇計啦，佢唔係 Hello Kitty， 佢 Winning the Pool 嚟 㗎 嘛。 係喎，Winning the Pool 咧，一次都唔知 Hello Kitty 啦。 大佬，你見到個個中國領導人都好似 Winning the Pool。 咁係啊。嗱，因為佢講就話咧，冇問題，中國經濟咁中國嗰個內需咧佔咗嗰啲 GDP 咧7.5% 嘅。 係。 咁你條數係夾唔翻嘅，因為全即係近排中國個 GDP 係 7.6%。 咁你出口0.1， 即係出口加埋嗰個嘅固定資產投資，係0.1。正0.1， 可能咩啦？ 其他就全部就靠曬內需。 內需7.5咪咩咯？固定資產同埋個出口係打和咯，個出口應該負數咯。 出口負數，固定資產投資打和。 一百萬補翻嗰度落去咯。 咁呢樣嘢就條數我知啦，我哋唔知啦，但我哋睇落去就好似怪怪地咁樣啦。即係當然個內需係增加咗，但係就未至於去到可以佔到 GDP 嘅 7.5% 咁犀利。 九成幾？ 因為就中國嘅內需市場佢係嚟緊三中全會必定打嘅攻堅項目嚟㗎啦。咁但係都係圍繞住一個問題嘅啫，即係其實即係之前 APEC 佢講完之後 ，APEC 泰國好似抽水咁樣嘅。即係泰國就講，我哋嗰個 GDP 即係泰國啊，講緊泰國 GDP， 我哋都冇咩好搞嘅個國家泰國，你知出口啲咩啫？東金公湯啊，冇咩好出口啊，係嘛？你話政府開支，政府冇乜錢，冇乜開支嘅，咁啊私人投資嗰啲都冇咩好投資，除咗酒店之外，旅遊業之外冇好投資。咁但係我哋嗰個內需市場咧，就總體佔咗個經濟咧七成幾嘅。 即時玩佢咯，即時回應啦。今日禮拜六 就習近平同英國會面，就講咗就話，即係既然係咁嘅話，你哋即係類似之前講嘅説話啦，咁我同我買下啲鐵路啦，幫你搭好個鐵路網佢啦，所以就由西歐高鐵落去泰國度啦。 係啦，西歐高鐵落泰國，亦都係之前講㗎啦，由雲南帶落去泰國嗰度啲高鐵。係 啊， 咁啊好開心嘅，如果你雲南帶落去泰國，咁啊以後落去布吉就好方便啦。唔使搭飛機咯， 冇海南咯， 係啦係啦， 海天城燕唔喺嗰度咯。 嚇咁啊，即係點解話泰國政府即係嚼咗一錘咧？就係、是、你即係你將泰國嗰個內需市場同中國內需市場比，你好明顯嘅，即係泰國個內需市場真係佔咗好大嘅比重，個增長都即係隨住經濟嘅周期上落啦，個增長都相對好。咁但係你諗下。阿迪，譬如你為例啦，你去一定去過泰國㗎，係 啊， 你去泰國你買嘢好開心㗎， 嗯， 係嘛，好瘋狂，又話見到啲商場裏邊唔買都買，啊，買嘅一定會買，係 啦，好平啦， 係啦，好平，哇，好正喎啲嘢，食又食得，哇，好正，但係唔貴唔平㗎，泰國食好嘢，但你又會去食㗎喎， 係啊， 咁同一樣嘢啦，即係你假設咧個旅客咁樣，你去泰國裏邊。好高消費， 嗯 啊、你喺大陸裏邊，你會唔會咁樣買嘢買得好開心？ 唔會啦， 食嘢食得好過癮。 唔會啦， 呢個咪就係個內需市場之間分別咯。 嗯， 即係覺得泰國政府借咗一拳就係呢下咯。係，即係話泰國乜都唔使做內需市場，乜都唔使搞。 嗯， 個坐泰國政府 坐 喺度嘅啫，即係。你自己會搞掂噶啦， 等於我哋即係等於我哋知道嘅係台灣一樣道理啫嘛。 係啊， 你唔需要搞個旅行㗎，即係旅遊業㗎。你見到台灣基本上好多外，即係撇除內地人啦，佢哋稱之為大陸人啦。OK， 我哋香港人無論日本人、韓國人過到去都係㗎，孜孜然然就會喺嗰度消費，唔會諗咁多嘢。 咁但係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你中國政府咧個內需市場就係都話谷，我都冇谷過，好自然起。 係啦。 點解你谷極都係咁嘅咧？ 係啦。 嚇，嗰個問題核心喺邊度咧？阿習總，你知唔知個問中國個內需市場個核心喺邊度啫？ 嗯。 點解大陸人同一樣嘅嘢，同一個牌子，一模一樣嘅嘢，大陸人要過外國買，都唔喺大陸嗰度買咧？ 嗯。 嚇，價錢假設一模一樣啦，點解咧？咁、嗯、阿習總你要自己明白啦，係咪嗰個消費者對於個消費市場嘅信心不足咧？ 嗯。 嚇、啊，我以為你係真啫，但可能你係假噶嘛。 係。 就算你係真，我都當你係假啦、 嗯。 第一樣嘢啦，嚇咁啊咁多啲食物問題啊，環境問題啊咁樣。你係咪要搞呢樣嘢咧？所以我覺得泰國政府咧就冚咗一巴嘅。咁、 嗯、 啊，亦都一樣嘢就係話會，即係我啱答的你講就話火車咁樣。我有買1766嘅，5.4買嘅，咁啊走咗一轉，咁啊誒遲啲實有機會買翻，放心。點解睇火車咧？因為第一樣嘢即係鐵道部嗰啲唔講啦嚇。第一樣嘢就係話，你睇到黃金周好混亂啊！啲交通， 嗯 嚇，啲、啊、人塞死曬啊，走唔甩啊咁樣。好簡單嘅例子，我有個朋友喺黃金周嘅時候咧，佢應該係禮拜黃金周頭二日啊，就落咗惠州啊，嚇咁啊，佢啊諗住好開心咁樣揸車落惠州啊，喺福建喺溫州嗰邊揸車落惠州，落咗惠州之後咧，賴嘢啦，架車死咗火，冧咗架車賴嘢啦，因為兩日之後咧要落嚟香港啊，咁喺惠州嗰度咧係揾唔到車嘅，係一架車都冇，即係。你唔好揾谂，你唔好谂住揾啲长途车啊！直头喺个市里边揾嘅的士同你行远啲都冇啊！ 系 吓，咁、啊、你谂下，惠州都话晒系一个喺广东省里边一个颇大嘅城市啊！ 嗯， 系咪一个人喺惠州里边嘅车抛咗锚都可以搞到咁惹气嘅？你谂下，中国政府亦都知道啲问题、啊、你见到嗰啲景区已经系塞到爆晒。已經係搞到即係變咗國際大醜聞咁就係嘅嚇，咁、啊、你而家你唔搞啲鐵路支幹線，你唔掂嘅， 嗯， 你唔掂嘅，你始終你中國嘅雖然係地大物博，但係景點你係滿足唔到13亿人嗰個蝗蟲慾望噶嘛？ 你睇九寨溝就知啦。 啊，九寨溝都話九寨溝就嚟溝乾水噶啦、 啊， 起得樓噶啦，九寨豪園啊嗰啲有噶啦，啊咁啊，所以就。鐵路的發展是要快的，即你不要說裡面是不是喂你是不是想益啲利益集團啊等人貪腐啊，咁不是這樣的意思，而是在那個的整個情況裡面，整個國內的交通網絡系統裡面，你是沒有一個好四通八達的火車 线嘅话咧，你乜都做唔成，你内需你做唔成。今年黄金周嘅内需市场喺我眼中系冧咗嘅。 系， 虽然喺数字上边都仲叫有增长，但系连续几年嘅增长系跌紧嘅。 嗯， 系冧咗啊？点解咧？唔系话国内啲人唔中意消费，唔系话国内啲人唔识使钱，而系啱啱泰国同中国嘅分别。 嗯， 你到泰国，你会使得好安乐，你好易使到钱。旁边度度都俾你使到钱，你行两步揼个骨系嚟使紧钱，揼完骨你去食饭，无论贵嘅平嘅，你系使到钱。食完饭见到哇有个 LV 新款，你又使到钱。咁但系你大陆里边呢啲黄金周，你系想使钱都使唔到。点解呢？我啲朋友都话俾我听，你点使钱啫？你喺个景区嗰度逼到个人都懵啊！ 系啦。 逼到打緊交，你使咩錢呢？ 嗯， 係咪？你話喂，去黃金周去嗰啲咩北京嗰度食餐好嘢啊咁樣，咁佢都話俾你聽，我喺長城裏面塞到上喺長城跌落跳落嚟咁滯，我喺長城急千辛萬苦落得翻嚟，我仲有邊有心情去食呢？都攰到死咗就瞓觉啦，係咪？咁所以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呢一刻裏面咧喺中國裏面。嗰、那個嘅旅遊消費都仲有龐大，但係以前嘅旅遊消費就真係去咗個消費市場嗰度，即係買嘢呀、食嘢呀、去玩呀、咁樣。而家個旅遊消費市場呢去咗旅遊景點嗰啲票嗰度，水甩得緊要嘛。咁、你買完張飛衝鬼咗入去嗰個唔知咩宮裏面睇，逼到爆咗，你猛到想死咁滯，你出返嚟你就冇晒消費意欲㗎喇。但你去泰國或者你去台灣，你唔會有咁嘅情況。你去嗰度，你出嚟仲斯斯然喺度食緊飯，你仲斯斯然喺度買緊嘢。呢個就係習近平要知道個內需市場嘅嘢，唔係話我要睇個總量嗰個發展，唔係話要佔個 GDP 幾多。內需市場，中國嘅內需市場一路都谷唔起上去，唔可以成為一個好大嘅 contributor， 好似日本咁樣。你要知道，唔係個內需市場本身嘅問題，而係好多好多嘅問題變成一個咁嘅問題，包括你嗰啲質素啦，包括你嗰個性價比啦，包括啲人願唔願意去花錢啦，亦都包括嗰啲嘅消費者。佢嗰個花錢嗰個心態啊，呢啲嘢你要搞，你先至可以搞活嗰個嘅內需市場。你唔係噏咁大佬啊，集個啊，咁所以就三中全會，希望有啲新嘅思維去睇到啦。 嗯， 即係如果你話仲係講緊，我哋要提振內需市場，我哋要激盤活存量，我哋要哔哩吧啦、噼哩啪咁嘅嘢，冇鬼意思㗎啦嚇，你搞啲。你搞啲 concrete 啲嘅嘢出嚟、我哋旅遊景點點樣去到理順翻個旅遊景點，點樣建築翻一個消費鏈咁樣，咁就會比較正常啲咯。 問要轉一隻股票啦，三五八江西銅， 金價咁跌，江乜鬼西銅啊？ 呢個位大喺度。 冇、哦、你譬如同之前嗰啲三月三一樣，你要搏我絕對唔會，我絕對係你唔會反對你，但係我自己好耐冇睇江西銅㗎啦。係啦，即係因為嗰個金價令人不大舒服，咁所以江西銅個股估計有啲似金價嘅話咧，我就唔睇佢啦。我寧願你要搏嗰啲基建啊，你要搏建設啊咁樣嗰啲。三二三啊，三四七啦，会好啲咯。 哇，1800都上翻。 系啊，呢一啲咯，呢啲就纯粹中全会股。三中全会开嗰阵时候你就走啦。 嗯， 因为即系三中全会十一月开，咁其实呢段时间咁啱，佢哋亦都会发呢个第三季嘅业绩嘅。 嗯， 佢个业绩第三季亦都好难估。 嗯， 咁呢啲股系三中全会概念股嚟噶啦，咁你可以炒下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成扎嚟讲，即系蓝车仔好似牛咗喺度咁樣，好似有啲運行咁啊，搏一搏咯。咁啊，其實新全會開始有啲嘢走出嚟噶啦，內銀股啦，大師推內銀股啦，我都推內銀股。如果你話百無聊賴，又想揾啲嘢玩下，即係改筆賺到你笑住含都埋把口，啲錢多到使唔曬嘅，買啲內銀股坐下，你都可以考慮。我要睇啲內銀股啦、藍車啦，同埋一啲嘅地區咧，即係東北概念啦，即係譬如天津啊嗰一扎啦。因為廣州啊越嚟越多嘢搞，連嘅港船同埋 港船都升咗上啦，37。 哇，好耐未喐过啦。 咁啊， 神话 梁心恩啊，小炒王梁心恩系咁叫我帮佢推只港船。咁啊，即系我见佢叫我费鬼事理佢啦。当然，但系港船好嘢噶，因为佢就政府就啪咗个龙月落去啊。龙月造船落去啊，龙月造船唔系小嘢嘅，大嘢嚟噶。龙月造船啪落去广州。港船的话起码两个好处，第一样嘢，那个造船基地可以 secure 咗稳定落嚟，因为港船有笪地会拎翻出嚟嘅，本来个船厂。咁如果佢有龙月嘅话咧，这个问题解决咗。第二样嘢，龙月系做大船为主，港船系做中小船嘅。咁如果你话龙月 park 咗嘅话咧，大中小佢搞掂晒，一条龙服务嘅。咁所以就对于港船嚟讲系好嘢嚟嘅呢只。依家单嘢之后变咗好嘢噶。咁所以你见到譬如之前广州药业同黄老吉。而家唔係廣州啦，白雲藥業啦，黃老吉港船喺華南地區喺廣州已經係搞咗兩排咁嘅大嘅 M&A， 我諗嚟緊東北會有機會嘅，咁所以嗰啲嗰只咩啊，天津發展啊嗰啲可以留意一下嘅。 OK， 好，咁啊呢一節休息一陣先。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来都可以